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3月14号被称为圆周率日，也是爱因斯坦的诞辰。而在这一天，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史蒂芬·霍金去世了。他全身瘫痪，被禁锢在轮椅上，但在轮椅上他走完了传奇的一生。他带领大众仰望星空，打开时间简史，他博学而有趣，留下了众多经典名言。他与妻子简·王尔德的故事至今都被人津津乐道。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霍金的传奇人生，敬请收听。 爱情中有感动人心的力量，那么简可谓是真正给了霍金一份大爱。因为他并非是简单的相夫教子，而是用一份大爱、30年的陪伴、3个孩子的行动，为世界保护一位天才。霍金在1985年拜访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时感染了严重的肺炎，必须使用维生系统。由于病况危急，医生询问简是否应该终止维生系统的运行。简的答案是不，替代方案是霍金必须接受气管切开术。这个手术可以帮助他呼吸，但会使得从此以后再也无法发声。手术后经过在加护病房疗养一段时间，霍金才被准许出院，但他需要全天24小时看护，费用非常昂贵。尽管英国国民保健署可以支付疗养院的费用，可是简还是决定带霍金回家。后来他们得到了友人莫里·盖尔曼的帮助。那时诺贝尔奖得主盖尔曼是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董事，麦克阿瑟基金会慷慨地答应担负所有医护费用。简请到了3班护士轮流看护霍金，其中的一个就是伊莲·梅森，后来她成为霍金的第二任妻子。霍金不能再讲话，必须用特别的方法传达信息。对方一只手拿着一张字母卡，另一只手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用食指指指，当知道霍金想要的字母时，霍金会扬起眉毛，那么这样可以慢慢地把整个单字拼出来。霍金被禁锢在轮椅上，只有3根手指和2个眼睛可以活动，疾病已经使他的身体严重变形，头只能朝右边倾斜，肩膀左低右高， 双手紧紧并在当中，握着手掌大小的拟声器键盘，两只脚则朝内扭曲着，嘴已经几乎歪成了 S 型，只要略带微笑，马上就会出现呲牙咧嘴的样子，这已经成为了霍金的标志性形象。霍金不能写字，看书必须依赖一种翻书的机器，读活页文献时必须让人将每一页平摊在一张大办公桌上，然后驱动轮椅如蚕吃桑叶般的逐页阅读。后来电脑专家华特·沃特斯送给他一个称为平等者的程式，可以让他在屏幕上选择单字、单词或字母。平等者的字汇大约有2500到3000个单字，并内建了一个语音合成器。平等者本来是执行于台式电脑，护士伊莲的先生大卫·梅森是电脑工程师，大卫在霍金的轮椅上设置了一台小电脑，并且将平等者安装在小电脑里，这样霍金就不再需要找人做他的翻译。霍金很高兴地说，与在我失去说话功能前相比，我现在可以更加如意地传达信息。霍金仍旧可以稍微操控他的手来开启开关，每分钟大约能给出15个单字。每一次演讲前，他会事先准备好讲义，然后用语音合成器把内容发表出来。有些人觉得语音合成器给出的声音具有美国或斯堪的纳维亚口音，霍金原本希望换成英国口音，但是后来习惯了，反倒觉得那就是他的声音。在全世界看来，霍金家是最古怪的家庭，父亲只能靠轮椅上的小盒子说话，怎么管孩子呢？但是这都不算是个事儿。去年霍金的三个子女接受了 BBC 的采访，谈了天才的教育大法。女儿 Lucy 说，我父亲的固执，他活下去的毅力，以及他笑看人生的幽默，都种在了我的心里。他的进取心极强，这不光是为了生存下去，他写书和讲课都能感染所有周围的人。大儿子罗伯特说，我小的时候还看到过父亲自己能说话，尽管我一点也听不懂，但是他还会一直说，他是一个内心极其强大的人。小儿子提莫西说，我的父亲爱好广泛，喜欢赛车，带我和威廉姆斯大老板弗兰克·威廉姆斯，也是一个坐轮椅的名人，一起看比赛，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残疾人。他非常的忙，但从小陪我下象棋，就是他干什么都喜欢赢，跟我下棋也绝对不让子儿。12岁的时候，我问了他一个问题，让我终身难忘。我就问他，我们生活的宇宙周围会不会布满了很多星星点点的小宇宙？问完了觉得超级愚蠢，但是他告诉我一句话，问题蠢不蠢不重要，问才重要。霍金的行为极大地影响着孩子们，但是他的某些做法也让妻子简很受不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3月14号，被称为圆周率日，也是爱因斯坦的诞辰。而在这一天，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史蒂芬·霍金去世了。他全身瘫痪，被禁锢在轮椅上，但在轮椅上，他走完了传奇的一生。他带领大众仰望星空，打开《时间简史》。他博学而有趣，留下了众多经典名言。他与妻子简·王尔德的故事至今都被人津津乐道。《纪 石传奇特别推出霍金的传奇人生，敬请收听。 霍金相信科学是无神论者，简却相信神的存在，信仰基督。不同的信仰为他们的婚姻破裂埋下了伏笔。两个人刚开始还是拌拌嘴，后来吵架的声音越来越响。随着霍金的名气越来越大，他的脾气也越来越骄横古怪，以自我为中心。而简也得了忧郁症，甚至有自杀的倾向。除了这些，还有一件事情让简更头大，那就是霍金越来越重的病情。从坐上轮椅到动弹不得，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大儿子罗伯特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照料起轮椅上的父亲了。对于这件事情，现在简回想起来依然心存愧疚。他说，在我最难熬的时候，我不得不向我十岁的大儿子求助，虽然他非常乐意帮忙，但是这本不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应该去承受的事情。霍金在轮椅上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他只能运用还未萎缩的脸部肌肉控制轮椅上的发声装置。但是当年的霍金并不愿意接受外部的帮助，因为病情的每一次恶化，用拐棍行走，被人喂食，一辈子缩在轮椅中，这些对于霍金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事情。可是最终，当这些已经严重阻碍他去研究宇宙的起源时，他妥协了。在照料霍金的几十年中，为了缓解压力，简加入了教堂合唱团。在那里，他遇到了管风琴演奏家乔纳森·琼斯。逐渐的，琼斯与霍金一家走得越来越近。到了1980年中期，简与琼斯发展出罗曼蒂克的友情。简曾经透露，她的丈夫很勉强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他说，他不会表示反对，只要我持续地爱他。那时，简与琼斯决定不让这脆弱的家庭破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彼此之间只是努力地维持着纯粹友谊的关系。对于是什么造成霍金和简两个人婚姻的最终破裂，简还是暗示了第三者的因素，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护士伊莲·梅森。当伊莲来到家里后，除了霍金以外的人感觉都被边缘化了，像被推进角落里一样。简觉得伊莲在故意挑拨他和霍金的关系。1990年，霍金和简和平地离婚了。随后，霍金和伊莲结婚了，而简和乔纳森也重新组成了家庭。他们住在离霍金剑桥家距离10分钟的地方，这样他可以经常去和自己的三个孩子一起吃晚餐。不过，霍金和伊莲的婚姻并没有维持多长的时间。霍金再婚后，他的家人很少有机会与他见面，他们怀疑霍金可能遭到虐待。2004年，英国媒体说霍金遭到伊莲虐打，身上有多处伤痕，手腕骨折。消息一出，全世界都炸了。但霍金就是不开口，哪怕警察主动上门调查，霍金也否认被虐待，还威胁警察要控告他们骚扰，搞得警察也只好放弃调查。2006年夏天，64岁的霍金与第二任妻子伊莲办妥离婚手续，结束了他们作为夫妻共同生活的11年。霍金与简和好，重新与儿孙们共享天伦之乐。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3月14号，被称为圆周率日，也是爱因斯坦的诞辰。而在这一天，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史蒂芬·霍金去世了。他全身瘫痪，被禁锢在轮椅上，但在轮椅上他走完了传奇的一生。他带领大众仰望星空，打开时间简史。他博学而有趣，留下了众多经典名言。他与妻子简·王尔德的故事至今都被人津津乐道。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霍金的传奇人生，敬请收听。 I'm a cosmologist. What's that? I study the marriage of space and time. Perfect couple. 2014年，讲述史蒂芬·霍金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简·王尔德故事的电影《万物理论》在多个国家上映，并且好评如潮。扮演霍金的英国演员埃迪·雷德梅恩也凭借入木三分的模仿还原了霍金，获得了第72届金球奖剧情类最佳男主角。拍片期间，霍金不但参观片场，更是大方地将自己所使用的计算机语音合成器借给剧组用在电影之中。他还称赞了埃迪·雷德梅恩的表现，说真实到让他以为埃迪·雷德梅恩就是自己。 There is hope. Thank you. Sorry, did you say something? I said thank you. 霍金曾说，大众会好奇一位残障人士为何会想到这么多宇宙论，令他成为大众媒体的宠儿。事实上，霍金受到大家的欢迎，不仅仅因为他对物理学突出的贡献，也不仅仅因为他身残志坚的精神，更多的还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霍金从来都不是一个无趣的科学家，他自己曾出演过多部影视剧，比如在《星际迷航》中的电视系列剧《星际迷航：下一代》中饰演过自己，与爱因斯坦及牛顿一起打桥牌。他也曾在美国卡通片《辛普森一家》中演出拯救剧中的女孩，在热播美剧《生活大爆炸》中本色出演，在宅男主角 Sheldon 面对大神昏倒在地时，霍金淡定吐槽：“又一个晕倒粉。” Great, another fainter. 在音乐创作上，霍金也有不俗的表现。虽然因为疾病已经不能发声，但是在1994年，他利用电子发声器现身，和英国大神级迷幻摇滚乐团平克·弗洛伊德合作录制了摇滚作品《Keep Talking》。在歌中，霍金通过电子语音合成器说了这么两段话。千百年来，人类像动物一样生活，但突然我们的想象力被释放了出来，那就是我们学会了说话。没有必要这样的冷漠，所有我们需要做的是确定我们在保持交流。这两段话突出表现了在霍金心中，人与人之间交流是无比重要的，交流是一切的起点。为了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霍金还是各种科学和社会活动的常客。比如2007年，霍金为了激起人们对太空飞行的兴趣，以及展现残疾人士的潜能， 他亲自参与了零引力飞行实验。2016年，霍金还启用了新浪微博账号，他的第一条微博内容是，回忆了自己1985年的首次中国之旅，赞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博大精深，并希望通过微博与大家互动。霍金的这一条微博就收获了200万粉丝。作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霍金还有很多经典语录，比如爱因斯坦错了，他说上帝不玩骰子。对黑洞的研究表明，上帝不光玩骰子，甚至有时候他会把我们弄糊涂，因为他把他们丢到了看不见的地方。他还说，我注意过，即便是那些声称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而且我们无力改变的人，在过马路之前都会左右看。霍金还说道，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把宇宙整个明白，它为何如此，它为何存在。如果生活没有了乐趣，那将是一场悲剧。永恒是很长的时间，特别是对尽头而言。其实霍金的走红看似风光无限，但是他的传记中也有这样一句话，作为一个娱乐文化人物，霍金已经赢得喝彩，但同时又被无数次挖苦讽刺，有推崇就有质疑。但面对这些，霍金却说，生活是不公平的，不管你的境遇如何，你只能全力以赴。在轮椅上坐了半个世纪，病魔侵蚀着他的躯体，将他囚禁在缄默之中，他却在追寻梦想的过程中拯救了自己。他要探索宇宙的奥秘和浩瀚，也难怪霍金被认为是继牛顿和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在2001年出版的《果壳中的宇宙》一书中，霍金引用了莎士比亚名句《哈姆雷特》里的台词，那是年轻的王子面对世间的平庸所发出的抗争和呐喊，即便我被禁锢在一个果壳里，我仍自认我是个无疆限之君主。世上已无霍金，人间永留简史，愿霍金在宇宙长存，星辰相伴。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传奇特别节目《霍金的传奇人生》，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想，就像那一朵朵深海的玉兰花，播散了海上，海上的迷雾带来了春天，春天的光华。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